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最近有消息指出呢，安徽省的安庆这个地方最近在搞殡葬改革，要求呢是从6月1号起，全市的城乡居民死亡之后按规定要进行火化。那在这个消息，在这个政策即将实施的这段过程中呢，也就是最近的两个月间呢，有媒体就报道，在安庆的农村就出现了老人自杀的情况。我们看到主要的报道来源呢是来自新京报的一个深度的报道，其中呢就介绍到说，这一次的安庆的殡葬改革呢是从3月25号下发的通知，4月一号哈，这个本来3月25号的通知是说4月1号就要启动殡葬改革，到了5月初呢又下发一个通知，提出6月1号正式实施殡葬改革。安庆市的民政局提出的指标是要到今年年底全安庆的平均火化率提高到 50%，到2015年力争达到 70%， 2016年达到 80%。 这个数字听上去有一点像经济数据， 对，好像像在预测这个 GDP 的 增长。但是大家看到这个 50%、 70%、 80%， 现在安庆这个地方的火葬 火化率是多少呢？大概就是 10%。 所以说在半年的时间之内 就有点大跃进的感觉， 这个要翻四番。好，这个怎么样来操作这件事情在安庆呢？事实上就发现呢，有一个是让村民集体开会。好，就有一个，我们根据新京报的这个报道看到，其中有一个镇叫做吕亭镇，好，这里面有一个村民组长就说呢，上四月份的上旬，他和其他的村民组长就被叫到村委会开会，村主任告诉他说呢，要实行殡葬改革了。殡葬改革的要求呢，就是说要挨家挨户哈去做工作，做工作的一个直接的做法呢，就是给棺材哈进行一个现金的补贴。我们看到有这个说是补贴1000块，有拿到1000块钱的，有拿到2000块钱的。那条件就是呢，你必须要把家中的这个寿材哈，也就是这个棺材要交出来。交出来呢，通常呢可以选择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当场由这个村干部或者说村干部带来的人哈，就是拿斧子就是劈毁了，然后就做当柴烧。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不知道就把这个棺材也抬到哪里去了。那么很多的棺材在当地的这个农村呢，是很多老人可能提前10年、20年甚至30年就做好的，每天停放在自己家里的这样的这个棺材，我们也很熟悉这样的说法，棺材本，棺材本。好，这个放在家里的棺材一下子就这个就收缴了，或者说就是毁掉了。那么很多老人呢就出现了精神上可能接受不了的情况。至少我们看到新京报有报道是至少在这个村子中 七位 这个数字有不同哈，南都有跟踪到一位，然后这个新京报有跟踪到六位。那么就说比如说有一位85岁的老人就喝农药，68岁的一位老人就把家里厨房的这个井盖打开跳井自杀。这个这些自杀呢都从4月中旬，也就是从这个殡葬改革要开始启动开始，一直到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日期应该是到5月份，都有连续比较集中的自杀事件的产生。那么普遍的这个村民反应呢，认为老人是为了能够赶在6月1号之前睡在棺材里面，这样的一个 睡棺材 一个动机才选择自杀。但是呢，安徽安庆的这个民政厅好回应是说，这些老人的自杀跟殡葬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那当然了，这个村民的老人的自杀好跟这个殡葬改革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目前我们只能够说这个看上去它真的是在时间的前后顺序上非常的接近，而且我们从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和新京报的这个报道看来应该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但是这个安徽的官方仍然是拒绝的这么一个说法。我们看到安庆市呢在5月5号发布了一个关于安庆市实施殡葬改革的情况说明，说对于居民自行拆除和上缴棺木的给予部分资金的奖补，同时坚决杜绝强制收缴棺木等现象的发生。但是呢，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多地的执行过程中，这一政策就变成了棺木必须上缴，没有通融的空间，说不上是这个强拆棺材，但是呢恐怕你是没有太多的选择，面对这个做工作的这个村干部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可能不上缴这个棺材。 你说到这个强拆，还真的有一点想强拆房子的意思，因为他们在采访的那些儿女们，他们就说这个寿材就是我们说的 棺材 就是这些老人们的房子。 嗯， 所以他们为什么30年之前就开始打造，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因为在他们的这个风俗里面，尤其在这个同城啊，就是说葬得好子孙后代就好，葬得不好子孙后代就跟着遭殃。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风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了，就有已经有一点像信仰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是非常难把握的。那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期的一个时间里面让他们马上接受呢？尤其是那些老人家。 这个事件也带来了很多的疑问和争议哈。我们来看，在安庆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棺材的数量？我们根据一个官方统计的数字，好，看到这个在安庆这个地区，每年好大概是有38000人的这个死亡人口，其中呢仅3500余人实行火葬，这个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呢在这个实行火葬的人口当中呢，基本上还是在安庆的市区当中，也就是在农村地区，在安庆的这个农村地区呢，仍然是以土葬为主要的这么一个丧葬的这么一个形式的地区，要求在2个月之内推行这个火葬的改革。我们现在来连线这个南方都市报，这次有去到安徽采访到这个事件的记者邵杰啊，我们来听一下他为我们介绍当地的情况。邵杰你好。 你好。 感谢跟我们连线啊，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到安庆当地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关这次的殡葬改革？ 关于这次殡葬改革，我在安庆的很多农村看到，他们老人就是基本是在70-80岁以上的老人，对这个的阻力比较大，他们认为火葬对他们来说比较难以接受，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抱着一种是无所谓可以理解的态度。 嗯，这个老人说难以接受，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吗？ 因为首先这个安庆这个地方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重视这种传统的一个葬礼的一个仪式，这些老人大概都是从好几十年前20-30年前然后就开始准备棺材，准备拍遗照，然后为这个葬礼筹备了很久，然后遇到这个情况，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短，他们就难以接受。 那关于自杀的这个情况，你的了解是怎么样？ 我采到集中采了一起案例，这个案例它自杀其实怎么说，应该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政府这个政策应该是原因之一，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的这个自杀，你了解到的这个他的家人怎么说？有家人推断说这个老人为什么自杀吗？ 家人推断过，就是因为老人在之前没有家里面没有任何矛盾，身体不存在任何问题，精神也非常好，然后也是很积极，就是很健谈的一个老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村干部去他们家收寿材，把他的棺材要搬走，然后他这点觉得比较难以接受，然后当天晚上跳了湖。 那 是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你有在别的这个村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他持类似情绪的人多吗？ 据我的了解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这种因为这个殡葬改革而死的这种几率是非常大的，可能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 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安庆民政厅有一个回应说，这个自杀的事件和殡葬改革没有关系，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回应？ 因为我也接触过安庆的这个民政部门，我问了安庆是某一个县的民政局的一个副局长，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他对我说不存在，就是现在的殡葬改革很顺利，不存在老人因为殡葬改革自杀的情况。但是我就问他，因为县城里面很多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你去县城里面随便一问都知道，但是他坚决否认这一点，然后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官方来说，他们基本持这样一个态度。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其实官方的逻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站在他们角度考虑，殡葬改革他们安静已经推迟很长时间，现在开始启动，这个改革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疑问，可能这个方式方法上面还是需要再考量一下，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仪式怎么捏合，然后新的仪式和旧的仪式之间的这个碰撞他们怎么解决，可能都需要一些政治智慧。 那就你的一个观察，现在到6月1号还有2天的时间，到6月1号，在这个殡葬改革能不能够，有没有希望按照官方所说的要求推行火全部这个火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推行下去，可能实现吗？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目前这几天好像没有出现，我所在的几个村子没有出现再次因为这个事情啊自杀的案例。官方现在已经开始修建公益型的公墓，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计划，这个实现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可能对于高龄老人来说，他内心还是有一些抵触的情绪，但是可能会，这个政策可能还是会执行下去。 好，非常感谢，谢谢邵杰跟我们的连线，谢谢，再会。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张少杰。好，少杰之前也是前往了安庆啊，进行了采访。其中呢，他重点是报道了一位这个王姓老人，这个自杀的案例。那么根据少杰的报道呢，我们看到是说，当时这个老人是老两口，那么这个他的丈夫呢是同意了上缴这个寿材的这么一个做法，但是呢，他当时就当场就表示了一个激烈的反对，因此呢，在第一时间，村干部只是收走了这个他的丈夫的这个棺材，保留了他自己的这个棺材。那在 这个棺材，他们是用了1000块钱来补偿的。 对， 但是据说 补偿的金额是1000块钱。 对，但据说这个棺材是不止这个价格的，一般就是市面的可能市值是要到2000块以上。 那么这一位王姓的老妇人在当天晚上，哎，就出现了，说家人说突然穿上了新衣服， 对， 新鞋子。这个当时家人第一时间没有觉得反常，在当天夜里呢就发现老妇人失踪。结果呢，在第二天的凌晨，在边上的一个水塘中就发现了她的尸体。 对， 那么最后也是根据这个家人的一个说法，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她睡棺材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因为他这个死亡的日期现在还是在6月1号 之 前， 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是一个很讽刺的日子。六一是儿童节嘛，刚好就是挺快乐的一个日子，然后对于安庆的老人们来说，确实要赶在这个日子，好像是一个 deadline， 真的变成一个 deadline 呢。 是，好，这个事件非常的里面充斥着各种政策信仰还有一些传统之间的纠葛，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三立化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 凤凰又日流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来关注到在安徽安庆这个地方，最近因为推行殡葬改革，接连出现了数起老人自杀的事件。看到在报道中啊，有一位88岁的潘秀英老人连续自杀了4次，最终都是被救活。那么因为连续是喝农药自杀，已经导致神志不清，应该是这个身体功能也是受损了，现在是处于一种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可能非常有限的一个状态。好，这个不管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种悲剧。但是呢，在官方层面呢，是并不承认这个殡葬改革和老人自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新华网呢，就有这个评论就是说这个殡葬改革哈，不能够以 逼死人为代价。 这个署名的记者呢，还说以一个来自以平坟而闻名全国的地方，我相信他指的是这个之前的河南的周口哈、这个周口的平坟事件早前也是轰动一时。那这一次在安庆的这个殡葬改革，其实说实话，它的效果上有一点点类似，只不过呢，恐怕后果还要更加严重一点。平坟可能更多的是平的先人的影响的先人的坟，但是这个殡葬改革直接影响到了活人的生死的抉择。 他里面讲有一句话，他说这不是简单的文明或者是落后的问题，而涉及复杂的文化和情感。我觉得这句至少还是说的，因为我很反感那些他经常把这些说成是什么落后啊、封建啊、破除迷信啊、靡靡之风啊。有一些风俗它不仅仅是一些习惯问题，你怎么能承认它就是一个落后呢？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些字眼呢？ 是啊，这个殡葬改革在中国其实一直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去查一下资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是行之有年，但是呢中间一直争议就是非常大。推行的时间，即使是在安庆这个地方，有记者就调查就发现，其实安庆这个地方1994年开始，20年前就开始要推进这个殡葬改革，但是一直都是没有效果。你看我们看到的现在官方的数据，安庆这个地方也只有 10% 的一个火化率，而且还是集中在市区的人口，在农村地区大部分还是以土葬作为一个葬礼的这个主要的形式。那么就有记者发出了这样的质疑，现在你要2个月之内就要把火化率翻4番，你看从 10% 提高到 40%， 那你之前的20年到底在干什么？ 看一下安徽其他的地方，就是其他的地方完成这个殡葬改革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那安庆的这项工作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说他拖后腿了，所以当地的这个官员他们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有人就分析说，安庆为什么土葬现在仍然是非常多见，那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坟墓啊本来就不占用农地，因为这个皖西南多山地区。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最近的火灾可能增多了，可能有些领导就突然认为这件事特别的重要啊。 这个我是看到这个火灾这件事情哈，是有记者是提到可能是这次殡葬改革的一个直接动因，说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安庆出现了多起这个可能到年终的时候扫墓祭祀上山，这个烧纸钱没有烧干净，结果呢引发了多起的山火，导致当地的林业部门的主管呢是下台。那么这件事情呢直接就 关注到他的乌纱帽了，所以 给了当地的官员非常大的这个殡葬改革的这个压力。那么因为上面有这么一个命令啊，当然命令的最早的殡葬改革的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官方的文件是说要不能够强行收缴棺木，但是到下面因为你上面给了我这个指标我完不成怎么办，底下的村干部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有的人说这是曲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这个曲解的一个命令。那么下去了之后呢，就产生强制收缴。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官方的统计啊，在这个地区4万多具棺木，他们之前有个调查，4万多具棺木经过了这么将近2个月的一个工作，只剩下在村民仍然保留在村民家中的还有不到200口的这个棺木，已经是你看已经有4万多的这个棺木已经被收缴起来了。那么这里面就伴随到好几个问题，第一，殡葬改革跟收缴棺木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在推行一个火化的同时，是不是一定要以收缴棺木为前提？有律师就说，这个棺木是个人的私产，你不可以 以任何理由，这个你如果去收缴棺木的话，即使你给了赔偿，你这个还是强制性的， 那就是强拆嘛， 那你就是一个强拆的行为，这个首先是侵犯了私人的财产，对吧？这个跟你要推进殡葬改革恐怕中间是有一段的距离。第二，这个补偿的金额恐怕也是有一点问题。好多村民说啊，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个很看重这件事情。老人可能提前20年、30年就准备了这口棺木，而且非常重视。有这个老人说是当年到了很远的地方，挑选了上好的木材，再请这个师傅，也是花了不少钱，甚至是在自己可能经济条件还很差的时候，省吃俭用， 棺材本嘛， 对，棺材本、 啊、 省吃俭用打造了这么一口棺材，不亚于很多人这个花自己的积蓄去买一栋楼， 就是买一栋楼，就是他们死后的一栋楼。 是那现在你说收就收了，而且以今天的1000块钱的这个购买力来说，好，我非常怀疑是不是能够等价于当年他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如果说是不是一个等价的话，那这个直接就是侵犯了，跟抢钱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暴力的行动了。这种殡葬的改革变成了一个暴力，甚至它延伸出来的一些悲剧都发生了。刚才说的这几条人命啊，我们看到有人就是分析说殡葬改革为什么很难。他一个是说政策出台完全凭这个长官的意志，那现在民意是缺乏一个表达的渠道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提到了一个，他说殡葬改革其实最大好处是节约土地。那这个殡葬改革这个土地节约出来的是谁的呢？不知道，反正不是农民自己的。所以在这个土葬如果改成火葬的话，这个农民他自己来说他并没有受益啊。 好， 所以在这个民主问题还有这种产权问题方面就非常非常的纠缠。 哎、是哈，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推行不下去，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直接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你改变了我这么久以来的一个就是习俗，或者是你完全不尊重我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然后让我得到了什么呢？只是给我宣扬说哦，我是在保护环境吗？ 很多人就说你这个。第一，让老人进行一个火葬啊，没有一个直接的益处，而且可能还要增加他的花费，因为现在在这个公立的，比如说火葬场啊，包括整个这个殡葬的这个事业当中，其实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已经变成市场化了，而且、 这个当中有一个，比如说卖这个骨灰盒的，这个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包括天价的墓地啊，这种其实不管在安庆当地，可能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经过之前的一些报道呢，可能对于很多老人来说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真的去算这一笔经济账的话，哎，这个火葬啊，虽然说它好像有一个节约土地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花费不一定比你现在土葬要便宜，甚至是更多。 我觉得超讽刺，就是有些地方的这个老人家为了不让就是花这一笔钱，就不敢死，死都死不起。而有一些地方的人为了这个要进行土葬，赶着在那里死 啊！ 你不觉得这个两个极端的一些？ 在安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啊，这当地人叫做错棺。错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去世的应该是头三年，这个棺木啊，它是不会入土的，它是 放三年， 对，放在山中的一个僻静的地方，用这个茅草，用稻草给它覆盖，然后过了三年之后呢，再有一个入土的一个仪式。 对，这个好像是一种家族的一个尊重，因为如果是鳏寡孤独的那些人才会立刻入土，所以这个其实，在安庆，它这种风俗是特别根深蒂固的，所以才比较难推行一点。 啊、这个安庆这个地方也不能够，大家很多人说这种习俗也不完全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桐城啊，这个大家桐城派的这个文人很有名，清末的这个清代的这个大学士张英啊，很有名的这个文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尊师重教、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这里面就有保留下来。恐怕今天很难用一种你这个是先进还是落后，你这是进步还是迷信的这个，有的时候习惯啊，真的是。一代人可能需要这样的时间才能够来改变的， 因为中国人对于这个土地的依恋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中国本来就是农耕的大国，你像比如说基督教，他们可能就是生老病死，包括是结婚，包括你看这个威廉王子跟那个凯特公主结婚都是在威斯敏斯特，那他的葬礼，他们就是皇家的葬礼 也是葬 在 教堂当中， 包括小孩的这个洗礼也都是在那里的，所以这个每一个地方这个风俗或者是信仰都不相同。所以刚才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个风俗一定是 是说成落后的，那你如果是信仰的，你还说它是落后的？ 是哈，如果这个上升到信仰的地方的话，你就必须要尊重它。但是哈，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恐怕推进这个殡葬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土葬改为火化，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在这一点上呢，基本上政策层面应该是有一个共识的，但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非得像这次安庆这样的一个以让把别人逼死为代价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过程，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又锐的综合台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我们来关注到安徽安庆的这个殡葬改革引发的老人自杀事件。如果追溯中国的这个殡葬改革的政策的话，最早可以看到是1985年当时的国务院就出台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到1997年呢，殡葬管理条例就正式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殡葬改革是被纳入到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虽然说这样的有关法律已经出台了 快三十年了， 非常长的时间的，但是呢这个在中国的火化率啊其实一直是不高，甚至还出现了近几年倒退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05年哈，这个当时的火化率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顶峰，53%，好，这个是官方的一个统计数据。但是到了2012年呢，这个数字反而下降了， 为什么呢？ 到了49.5%。那么当时呢，就发现这个有一个倒退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当时的中办国办呢就出台了一个叫做《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那么当时就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来推动这个殡葬改革，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可能要改变现在这个局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但是说实话，在当年国务院出台这样的这个条例之后呢，07年的时候法制办曾经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就是关于殡葬改革的这个管理条例。但是当时我看到的一个说法，收到20000多条公众意见，意见极为不统一，导致这个法律没有办法修订。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民意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着巨大的分歧的，可以体现到为什么这个到 53% 之后会出现一个回落的状况。 这个回落是不是跟你其他的一些殡葬方式有关系呢？比如说树葬啊，其他海葬啊，还是说它真的是倒 退到 土葬、啊、 海葬好像这个、海葬也是要撒骨灰的嘛，它前提是一个火化嘛。 对啊对啊， 所以说我刚才指的这个数字是一个火化率、 哦、 所以然后在安庆的这个地方，像老人自杀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有专家就指出哈，之前其实包括在浙江，包括我自己有听说过，在浙江这个之前搞过这个殡葬改革的时候，当然可能当时没有这样集中的媒体报道，但是大家口耳相传的确实也听过不少老人因为担心这个死后不能够睡棺材，或者说对于火化有着一些自己的认识。比如说在这次的事件里面，我看到记者采访说有些老人认为这个火化会烧得很痛啊，包括有的认为风水的影响啊，或者就是破坏了自己的这个习惯啊，破坏了自己的风俗啊。你要知道人到了这个年纪的以后，有些信仰的话是很难改变啊，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导致这件事情就是很难推行。 这个以前其实就做记者的时候，有做实习的时候，有跟过老师去跑那个社会新闻嘛，然后他们就说民政局是一个最难办的一个部门。 为什么呢？ 的确是他管大家的生老病死，因为很多时候你都牵涉到人的喜怒哀乐嘛，而且跟人打交道，所以他们很多你说殡葬也很难推行，然后或者是生老病死那个、 以前可能还有个计划生育啊之类的， 对，这些都非常难。你要有人权啊，或者是民主啊，或者是大家的一个意愿呢，你又不能强行推行，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是蛮难做的 啊。 而且在中国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根深蒂固的习俗是很相似的，我觉得相似的习俗很容易抱团，然后很容易互相影响。就像这一次的这个记者去到那些村子里的采访，就是现在老人们 安庆的那个老人们，他们在茶余饭后，他们讨论的一件事情都是关于这个火葬。 嗯， 那这个久而久之，你的情绪会互相的影响、 啊， 大家都会形成一个共识。 这个不排除有这种自杀的情绪感染的， 甚至对、啊，甚至会有跟风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 哎、这个的确也是一种危险哈。这个我们看到安庆市政府有一个预算啊，说如果实行火葬呢，安庆全市能够节省土地是13.6万平方米。关于为什么要殡葬改革哈，我相信主要的理由在于节约土地，因为这个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个殡葬用地对于坟地对于耕地的这个占用一直以来是一个官方来说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之前周口，河南周口这个非常有名的平坟运动，它的一个官方的理由就是为了要保护耕地啊。那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另外的恐怕官方并不是特别愿意讲的理由呢，是很多人当然是一个推断哈，是这个涉及到你这个土地如果收回的话呢，可能就有个土地财政的一个来源。那当然在安徽这个地方，我们也注意到可能它跟河南之前的情况不一样，它有一些这个都是山地啊，并不是马上就可以投入开发的。那么直接的引由应该是当地的林业部门因为这个火灾的问题受到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呢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在来年啊这个清明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什么这个扫墓的时候不能够再发生这样的问题，因此呢马上就要做出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在这个土地上面还有这个环保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比较能够接受的，然后你慢慢的诱导或者是可能十年真的是需要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推进。但是我看到那个官方的说法，他说要积极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旧的丧葬习俗，节俭办丧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就觉得现在是非常铺张浪费的，比如说以前有选看风水啊、选坟地啊、什么搭灵棚啊、还有什么路祭啊、出大兵啊等等， 对对对， 这些不就是古代遗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风俗吗？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之前说的这个天价墓地，或者是选风水，或者是在这个墓地啊殡葬的上面大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在存在呀、 啊。 那现在不就变成了富人的一个特权了？那农村人是不是他们就不能有这种习俗呢？ 啊，哎，这是一个问题哈。 死的死都不公平。 我相信这里面有两种理由，一种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哎，这个比如说节约用地啊。保护环境啊，哎，这样的说法恐怕更能够有说服力一点。但是有一个我们经常听的一个什么移风易俗啊，这样要改革社会风气这样的说法呢，恐怕它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强。特别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凭什么说以前的丧葬风俗就是不好， 是、 现在的丧葬风俗就是好、我想这个恐怕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有人说，可能有些旧的所谓的一些陋习，比如说铺张浪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他这个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是不是？ 不关你的事啊。 对 啊， 你人家你当然你 这个铺张浪费，你还要管我有没有铺张浪费？ 你比如说有的官员啊，借这个办红白喜事收红包，你这个应该管。 对。 但是我自己家里办这个红白喜事，我愿意摆几桌摆几桌，就花的又是自己的钱。 而且这个可能是子女的孝心啊，或者是怎样，这个我觉得 在安徽这个地方，甚至他有很大的这样孝的这个压力文化上面。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讲文就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更加要讲究这个孝道，那么有一些这个仪式程序都要做足。哎，我说实话觉得这里面无可厚非，而且说实话现在在这样我们讲究什么以德治国什么社会主义道德什么的，就是应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至于有些时候是不是花钱花的太多，我倒是觉得这个根据社会发展状况，你以前没有钱，现在有钱了，你这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会变，这个事情不是可以官方来干预的一个事情，反正花的是自己的钱，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必要来干预这件事情。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啊，环球时报在这件事情上也发了一个社评，它的这个社评呢就是说这个殡葬改革要推行，但是呢是不可以以这个逼死人为代价。他就说啊，这个安徽省的一个回应啊，没有被互联网舆论接受。那现在的网上的舆论倾向呢，与周口平坟事件的时候是差不多。殡葬改革是中国的大事啊、倡导了几十年，基本改变了城市地区人们的观念，取得重大的成果，节约的土地总体上十分可观，但是在农村的情况就复杂的多。 旧俗与新风交叉状态，改革有阻力。因此呢，环球时报认为殡葬改革仍然应该推行，实行这一进程的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不必制定刚性的时间表。哎，虽然说我通常来说不会太 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制定刚性时间表，安静所以一直改不过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之前就是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94年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动作， 20年 没有动作，现在要两个月做这个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是很奇怪的。之前我们现在以事后的一个角度看来，之前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你如果从94年我来制定一个，我们说给他一个宽，甚至我制定个20年的窗口期，可能你花20年的时间也把这件事情给改变过来了。 但是没有官员，可能没有官员再为20年 啊。对，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现在你着火了，好，林业官员下台了，我明天就要改变这件事情。 对， 这是一个新京报给他下了两个评价。第一个，前面是拖延症，这个现在是大跃进。 对， 好，这两个月的时间要给你大跃进。恰恰是在这样关系到人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急不来。之前我们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就是需要恐怕一代人的时间来调整。现在这个关于我们说这个出生，现在是死亡的这个政策，也真的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差不多也是一代人吧， 我说说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时间，五年恐怕最少了。你要5年到10年， 我觉得 你或者 因为你想他们在30年前就准备了这个棺木，所以我觉得就是要30年的时间。后面的人他不再准备，不再有期待，他已经潜移默化的已经潜移默化20年了，那差不多接 三十。30年的时间恐怕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实在有点太长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哈，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有感触，就是作为现在可能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怎么说呢，看得比较开啊，就是不是特别在意到底是这个火化还是土葬的这个问题。但是在可能70岁以上啊80多岁的这个老人，他你要改变他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段哈，5到10年恐怕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农村跟城市可能要分区别来对待了。我觉得城市这个推进还是比较快，因为毕竟受这个影响， 但观念也改变的比较快了。 对啊，像农村现在城镇化的道路这么的快速，就是农村里面的年轻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农村里面只有老人，老人之间相依为命，他们是一个很固定的小圈子，他们生活在就相当于有的时候就像世外桃源一样，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互相影响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俗，到我死的时候我不要改变，那怎么可能在我死之前临时出现改变，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打击，所以这些人宁可去死。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呢？ 真是哈，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对于这些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我宁可去 死，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 啊！你这么想，这个真是，如果你 很悲哀、 非常悲哀。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杰， 我是燕婷。 我们来看在2012年的春天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么一起非常著名的河南周口平坟运动。事件的起因啊，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个是说到当时这个河南有领导在视察的时候呢，就发现农田间有很多的坟墓，就做出了指示。那之后呢，这个指示到下面呢就发扬光大，变成了一场攻坚战。有迹可查的，周口市的这个市长岳文海当时哈就在市委会议上发言说，这个平坟运动已经无路可退，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攻坚战。在中国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种语言啊，让人很担心啊，一旦凡是说出来这是一场什么革命的话，不是说倒退，但是呢通常这个动作这个手段就会非常的厉害，如果把什么事情上升到一场战役，一场革命的这个高度的话呢，基本上接下来这个手段就会非常的硬了。那为了怎么说，打这场攻坚战，为了推动这个革命呢，周口当时哈全市叫做平坟复耕啊，在当地很多地方啊，学校放假，学校搞平坟复耕演讲比赛，不平坟的地方呢就停放低保。 然后政府官员呢就要带头哈，村干部必须带头平分一个，奖励人民币多少钱。 这怎么跟以前那个什么炼钢炼出多少， 哎，这个事情你就是在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 对对对， 特别是到了村一级，到了越到基层，这一些指标越是量化， 对对对对，因为 比如说村干部 好执行， 对，村干部你如果说不能够搞定这事儿，马上撤职。 撤职。 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村民家里棺材不交出来，这个坟不平的话，你家里的亲戚如果有公职人员的话，可能要丢工作。这个都是很直接的。我们类似的手段在还有什么事情当中可以看到？计划生育，在拆房子、 多生一个 征地， 嗯 啊，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手段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安庆的这样的一个殡葬改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基层治理当中的一些特色哈，就是说基层治理它采取的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比如说开始都是上面如果有个精神，底下村民呢一开始可能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村民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的突然，有一天这个村委召集各个村民组长开大会，会上宣布这么一个决定，通常呢也不太会介绍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干，就说在几月几号之前我们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村民组长回去到各家各户去宣传这个最新的这个指示，然后呢再带人来完成这个工作。那通常呢因为恐怕在基层这样的这个传播当中也不太会跟你去讲什么耕地的重要性啊，或者说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啊，通常在这个里面呢采取的方式就是一个直接的通过亲戚之间的连坐的关系，或者直接的这个利益的关系，乃至是比较粗暴甚至是暴力的形式啊，来完成这样的一些工作。对于底下的村干部来说压力同样来说也很大，第一村干部自己也是当地人，他家里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第二他完成不了这件事情的话，他就直接会受到行政上政治上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很多村干部也都是在类似的事件中表示说自己的事也是非常非常难做。 在中间的这些基层的干部最难做，就跟这一次这个殡葬改革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平坟的事件当中，他说传周口 一地啊，得到即得2000顷，然后这个平坟之后可以在这个城郊征地，以亩均百万计，可以增加整个周口可以增加300亿的政府收入。那这个政绩我相信也是蛮瞩目的 啊。是这个在周口呢，当时就有一个讨论说，除了政治上政绩的一个刺激之外，经济上土地财政也是一个 非常亮眼、 巨大的一个动力哈。这样的事情在这次安庆，我还是得强调，可能在安庆并不适用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不排除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在现在大规模的城镇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有很多农民说实话是被硬生生的逼成了城里人，他这个失去了自己的 土地 哈，这样的情况，你说现在这个坟地其实也是他土地的一部分， 对， 很多以前很多土葬的方式，其实他说实话都是在自 家 的耕地 里 面，在自家的耕地里面进行一个土葬。那当然了，以这个官方的这个说法来说，你这个是侵占了耕地也好，但是这个对于很多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可以选择的公共的墓地确实还没有跟上，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让人土葬了，但是让人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是在城市当中一个整个殡葬这个流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高消费或者说一个暴力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其实在这方面的公共服务还远远的跟不上，现在你要把这个从土葬改为火葬的这么一个需求。 就是在香港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有一些山上也有那些坟地，那有一些坟地是属于那个算是原住民吗？ 那这个香港是真正有钱人你才可以有一块自己的坟地，因为这块地都是个人私人的。 它是跟那个丁权是有关系的。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块地是属于他私人所有的。 对对对， 所以你才可以葬在那边。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对于这些私人所有的这些是完全不能去。 理论上你是懂不了 的。他而且好像是有这个就相当于丁权，他有就是你只要是下面是有男孩子的话是一定可以传下去的。这是 村民 的 房子。好，房子不过 对对对， 但是这个逻辑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关键有一个还有一个产权的一个产权的定义。当然在中国内地的话，这块农民的这个耕地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这个问题，它 不能够归结到，不能够说这块土地就是你的，除非这是你的宅基地，也没有人会把这个坟地建在宅基地里面。但是所以耕地呢，这里面你要跟他去讲产权呢，农民恐怕没有太多的理由，这就给政府在执行这样所谓的平坟运动中呢留出了很大的空间。香港更大的，香港其实可以说我觉得要算比例的话，这个火化率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 肯定是很高的， 因为你除了火化的话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不葬在香港，不然的话在香港恐怕是没有土地可以实行真正的所谓这个土葬。 香港曾经的这个红磡，它因为就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骨灰盒了，也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反弹啊。 对 对， 你看在香港电影当中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那个格子 骨灰的这个格子，甚至是一个已经是 抽屉还要小的四分之一个抽屉吧， 像储物柜一样，已经你在祭拜自家的先人的时候 找一找， 其实要找一找到底在墙上的哪一个格子，然后这个什么鞠头磕这个磕头鞠躬烧香，其实把这一墙的先人都已经给拜了。这当然也是一个香港的特色了哈。到将来也许中国内地因为这个土地的这个面积毕竟要大得多得多，可能不至于像香港那么逼仄哈，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也就是说你可能选择公墓的位置啊，墓穴的位置啊，价格会出现上涨。因此一方面殡葬改革是有一个改变观念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这个公共服务到底能不能够跟得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以上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关注到的安庆殡葬改革引发老人自杀的这么一个事件。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再见。